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阳光下，身后所有美丽的传说，同样的感受，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，同样的欢乐，给了我们同一首歌。

看上